来北京三年了，然后也挣了一些钱，生活也能养活自己吧，自己能够多攒一些钱，然后就回家开个自己的小店，或者能够养活爸妈那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七块。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吃饭一般的固定点不是太多，你特别晚上不如太不能说什么。大班吧，二十四小时那可能你就累一点，你平常的你要说什么一点呢，可能再一个这东西靠自己调节，不能说什么吧这个。 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累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就累。 这是张韶涵的《飞越彩虹》。最近我学会了一首歌，叫《好久不见》，但我不希望唱给你听，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会分开很长一段时间。之所以学这首歌，是其中有一句话叫“你会不会忽然出现在我身边”。难道你没这种感觉吗？就在我们幻想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真的突然出现了。而且是在一个很美的地方。来听这首李健的《抚仙湖》。 这是怎样的夜晚，让人伤感又留恋，